我就是带的大米，没有带高粱米。 我说他刚才唱的那个红高粱，会不会唱？ 哎呀，那哪有个啥唱的嘛？那就像我们陕西秦腔里边的黑沙一样嘛。 哎哎哎啊！什么叫黑沙？ 说的文明一点，就是戏曲里边的黑头。 那你给来一段。 哎呀，再把俺开玩笑了，俺连刀来米都没有学过。 要的就是这个味儿。啊，你呀、啊，现在就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 舞台上。 不要紧张， 我没有上过舞台。 放松，放松，再放松。哎，我是让你精神放松。哦， 咋唱的？ 嗦嗦咪来嗦咪来来啦哆啦嗦。 嗦嗦嗦咪咪咪软软西当西当， 是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啊、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往前走换大呀咪大呀，这味还可以吧？ 正着呢 啊。哎呀，看起来前两年的玉米面没有白吃啊。 哎，往下唱。 下来是啥词？ 小王提词啊。哦， 通天的大道9999， 通天的大道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啊啊，完蛋。 今晚的压轴戏就是你的了。 大姐，不是我吹牛呢，我的那秦腔黑沙一唱出来啊，台底下就没人敢吭气儿了。 对对对对对，不过、啊、你这个动作得改一改。 动作？ 你会不会跳 disco？ disco？ 我教你，你唱歌的时候手里要拿上麦克风。 麦克风？啥是麦克风？ 班长，你等一下。 快快快快 快！班长，这个 哦，对，这就是麦克风， 这是调出吗？ 比如这就是麦克风。 哦，对。 注意我的腿，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一下，来，预备，走。 往前走，往前走，我会摇 到。好，你怎么拐到琴腔上去了？ 哦，对，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啊啊！大姐，你不要拦我，让我好好的过一下瘾。妹妹，大胆的往前走。 好好好好。就这么定。今晚我给你首场演出费30块。 30块？ 那。再加50， 80， 怎么样？ 行，行， 请，请，请。 哎呀，这文艺界钱很好挣啊！哎，对了，你把那大米给我换了去。 太好了。哦，好，好，好。 哎，团长，团长， 我呢？ 哦，哎呀，小王，我差点把你给忘了。哎，这样吧。你去帮他把这大米给换了。 哎哎，对了，我这可是要换2袋面粉的。换大米。 换大米呀，换大米呀，